你只同大家讲个仔叫做饿死鬼。出租屋里边嘅电视上边正播住一年一度嘅春晚，但系我依家个肚传来咗一阵叽叽咕咕嘅叫声，无奈之下，我只好起身喺冰箱里边翻出一袋速冻嘅汤圆，然后倒咗入锅之后就继续睇起电视嚟啦。等咗好耐，电视中出现咗新年倒数嘅钟声。睇住电视里边其他人一家其乐融融嘅样，我不由自主就喊出起身啦。唉，已经2年冇翻屋企啦，实在感受到在外嘅孤苦同埋无依无助。见到出租里边一片凄苦，连个窗花都冇，边度仲有年味噶？啱啱好过咗12点，一阵冷风冻到我不由自主咁就叹起黑气嚟啦。突然之间，一阵乒乒乓乓嘅声音就传咗过嚟啦。我随住声音嘅方向望咗过去，原来系厨房，又系一种碰撞声。我自己暗暗沉沉咁喺度讲啦：唔系啊嘛，大过年，唔通仲有贼嚟偷嘢？一谂到个锅里边仲煮住汤圆，我急忙顺手就攞起个折凳，迈着猫步慢慢咁。就向住翠芳个方向行咗过去啦。啱啱到门口，我送出咁就打开咗厨房灯，但系就喺灯打开嘅一刹那，我立刻就傻咗啦。然后戆戆咁就企喺当场，我见到一个转身瘦骨嶙峋嘅老者，正将佢只手伸入咗个锅里边。再仔细一睇，呢个老人根本就唔是一个人。咁冻嘅天气，上身仲系冇着衫噶，干枯而且发黄嘅皮肤包裹住佢光秃秃嘅肋骨，花白嘅头发稀稀疏疏咁覆盖住喺个秃头上边，而且仲有一双出奇大嘅眼，但系佢双眼深深咁凸咗出嚟，然后及住啲汤圆，仿佛只眼就好似即刻要跌落嚟咁。我望一望地下，见到佢系冇影嘅。恐惧，沉默嘅恐惧弥漫咗我全身。回过神嚟之后，我大叫咗一声，然后就冇下玩剧咁就走咗啦。但系有句嘢系咁讲嘅：人黑仔起身，连饮啖水都会啃亲嘅。啱啱走出厨房嘅我，但系唔知道俾乜嘢棘咗一下，轰隆一声，我就跌咗喺地上边啦。呢一跌实在唔轻，跌到我眼冒金星。我绝望咁谂到。几时死硬啦？2012年，我系过唔到噶啦。谂到咁，我直接就瞓喺地上边，等嗰只老鬼嚟收拾我啦。但系我等咗快2分钟啦，成间屋里边一啲动静都冇。我静鸡鸡咁擘大咗双眼，只见啱啱仲系好光嘅屋，依家却系一片嘅漆黑。呢阵时，一阵寒风吹过，吹到我鸡皮都起晒。突然之间，漆黑嘅天花板上边一阵嘅响动，之后一个苍老嘅声音就从后边传咗过嚟啦。后生仔，你惊乜嘢啊？老头我就系想食你两个汤圆啫。一听到把声，我就即刻谂到系厨房中嗰只老鬼啦。本来就处于崩溃边缘嘅我，听到佢咁讲，即刻就晕咗过去啦。到咗第二日。我好辛苦咁喺地板上边爬咗起身，见到四周都系冇咩动静噶，恐怕我只老鬼已经走咗啦。之后嘅一个星期，我患咗重感冒，再然后我连押金都唔要，直接执嘢翻咗乡下啦。唉，嗰年嘅饿死鬼真系惹唔起啊！